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个对象，我已经遗忘，我已经遗忘。生活是肥皂香水烟云唇膏，许多的电话在响，许多的事要备忘，许多郁闷与愁离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。我来来往往，我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，忙忙。失去方向，忙忙忙忙忙忙忙，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，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想。许多的事要备忘，许多的门闭抽离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。我来来往往，我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，忙忙忙忙忙忙忙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？